哎呦可不好了啊，大红缎子绣花鞋，这个地儿啊怎么就会长得了棒啊。 走不了了，继续。 谢谢您。啊！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掌声鼓励，这么热情。再为您演唱，咱唱什么？活捉。给你演唱《活捉三郎》的片段。嗯， 曲种非常的全。刚才呢，大家听过了骆派京韵大鼓，还有刘派京韵大鼓，那么接下来应该是白派京韵大鼓了。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白派京韵大鼓的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优秀的白派京韵大鼓演员杨淑敏老师，他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的是名段《探晴雯》，乐队伴奏高兆卿、王洪民、蒋恒锦。 冤。宝玉他美美的吃捏他是重点，无辜的自言自语长叹气，忽然间问他失声久不哼，有一时袭人射月平相劝他无过，点点头儿就哼了一声，他想躲磨坊中出去了，请问女别的人是玉庆儿碰住瓦儿灵，是公子一腔郁闷冲方去，低头儿啊离了一泓小院，信步儿走出了角门儿外，瞧见过老妹儿问了一声，宝玉说你可知晴雯她在何处住，那婆子说你就从此处往南行，迟公子并不回言，扬长就走见个小院儿，房门上挂的本是布帘笼，宝玉前身大屋进，迎面儿香炉紧靠着后窗棂，瓷壶儿放在了炉台儿上啊，茶壶儿摆着就在碗架儿中，内间儿有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铜镜儿梳头匣儿还有酒两瓶，小炕儿带病的家人歇雨体，大概着他那半新不旧的被红绫，面盲儿桃花初放红似火，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暂时发乱停，小整儿轻轻斜倚在门腰儿后，绣鞋儿一双紧靠着炕梁儿扔，柔气儿隐隐的一声把脖梁儿躲，他那病伤儿这不辗转轻叹说不见儿疼，猛听得颤巍巍的声音叫声嫂嫂，你把那壶内的茶儿递给我半盅啊，我这心里头似个火红啊。吃茶吧妹妹呀，我是愚兄， 这晴雯一听声音 是宝玉，喝的他半晌发呆哼了一 闻之可了不成。宝玉说，我卫青一死，何足惜啊要贪生，泉下何免再相逢，自从你前遭离了那一红院，两日来呀我的茶饭不思饮一成， 我本当早些前来把清探望，被袭人是紧紧的香兰那不放心，这情文哪、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而咽咽，低头儿他已全那泪飘零， 欠身行手拉宝玉一旁坐，我和你情意相投啊，似妹兄。 直说是咱们终须有日随了心愿不成吗？ 半途之中有变更，那个老婆好好伤心，要把我害，细想来其中一定是有人，早知道不白的冤屈我们今日有啊， 是往下又不横啊，

Thank you.

久病之人爱把气生，只好不言，且回避，单等他怨气消时再来说明。贾宝玉站起身，No.